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是有零星小雨或者是小雨天气，降雨量不大，但是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的。今天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北风明显加大，扩散条件转好，但是要注意防风和保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5号夜间到26号本市将会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外出注意防范。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6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北部环路方面，目前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北四环的惠新东桥由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桥，北五环的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提醒自己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便秘是困扰很多人的难言之隐，尤其现在天气干燥渐冷，我们的胃口大开，吃香喝辣的更容易出现便秘的尴尬。如何缓解便秘？便秘的朋友该怎么调理？喝润肠茶、吃通便胶囊真的健康有效吗？健康加油站带来干燥深秋滋润过系列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傅万发，给您说说保养肠胃健康，赶走便秘问题。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傅万发。你好，傅主任。 哎，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肠胃哈，同时整个这个消化道里边，到最后有这个便秘问题的朋友，相关困扰也可以跟您来咨询一下。我们都说秋天啊，这个秋干啊，燥得慌。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可能就随之来了，我们皮肤的这种干燥呀，那么到了消化系统这一块，一入秋之后或者临近这个深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吗？ 天凉了以后呢，是这样，季节变化的时候胃肠疾病多发，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出汗呢，然后就有这个口渴感就比较明显。我们不由自主的要喝很多水。那么一到秋天了以后，天一凉了， 然后呢我们喝水自然就少了。尤其老年人呢，他这个对口感口渴这个不敏感，已经渴了，但是呢他感觉不到渴， 信号没发送过去。 哎，对，这是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年纪大了嘛，然后毕竟可能这个功能没那么灵敏了，所以说呢，然后呢就体内就容易缺水，这一缺水呢，然后呢肠道的大便就容易干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便秘。 所以一方面是由于秋天这个本身的干，而这个干呢同时又伴着温度低了冷，大家伙对于渴呀想喝水这样的这个欲望没有夏天那么强烈了， 没错。 那么在这个时候，尤其是自身这种反应敏感度不是特别好的老年人的话，就该喝水的时候想不起来喝， 没错， 然后又没有养成定时喝水这样的一个习惯， 没错， 这段时间可能要遭罪是吧？ 对对。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帮着大家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肠胃健康，帮着有便秘困扰的朋友让他们摆脱这方面的困扰吧。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傅万发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您关于消化系统的各种问题哈，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把您的提问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那接下来我要说上半段的这个题目了哈，刚才也是跟副主任咨询了一下，我们出的题目是这样的，上半段的问题是多吃粗粮对消化系统好，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多吃粗粮哈，我们都说要这个饮食平衡啊，营养均衡，那么多吃粗粮它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好，这是真的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了。患有多种疾病，看了几个科室，开了好几种药，这些药哪个先吃哪个后吃，能不能一起吃？如果呀您也有这些困扰，我们给您推荐一个教您如何吃药的门诊。日前北京天坛医院新院区推出了多重用药治疗管理门诊，在这儿呢是有专业药师根据您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文化素养以及用药依从性及可能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来进行评估，和您一起制定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方案，并且对您的习惯、饮食、运动与生活方式进行管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挂全科医学门诊的号，由全科医学门诊医生将有需要的患者引入。此外，多重用药治疗管理门诊呀，它的位置呢是紧邻着药房，那么取五种以上药物的患者，您可以直接到门诊来进行用药咨询。怎么样让患者看病少跑路，方便患者翻阅就诊资料呢？北京世纪坛医院啊推出了世纪云服务手机 APP。那么患者下载世纪云服务的这个 APP 啊，就可以通过绑定就诊卡，关联相关院内信息之后，能通过这个 APP 快速方便的来查询门诊的就诊处方、住院信息中的出院小结、诊断证明书等这个病历资料，以及各种检验检查结果和报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像检验结果、CT、核磁、核医学、病理、内镜的报告的接入。那么他们的二期工程还会完成像心电图、超声等检查报告的浏览功能。记好了，这个手机 APP 的名字叫做世纪云服务。第22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流会 日前呢是在北京举行着。那么北京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相关专家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卫生署官员相关专家参加了卫生合作专题活动，活动围绕着中医治胃病的实践探索、非传染病防控、慢病患者、涉医涉结合、三级医院在分级诊疗中的作用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根据了解，京港卫生合作专题活动已经成为了京港两地卫生领域凝聚智慧、培养人才、互利共赢的桥梁纽带和重要载体。 便秘是困扰很多人的难言之隐，尤其现在天气干燥渐冷，我们的胃口大开，吃香喝辣的更容易出现便秘的尴尬。如何缓解便秘？便秘的朋友该怎么调理？喝润肠茶、吃通便胶囊真的健康有效吗？健康加油站带来干燥深秋滋润过系列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傅万发，给您说说保养肠胃健康，赶走便秘问题。 透明晨光中拥有花香里，快乐一点从头。 好，秋天了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这个干燥的症状。其实当我们自己感觉到皮肤干燥的时候，应该也想一想最近这个补水补得怎么样，要不然您这个肠道系统里边它也会很干燥。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它应该是那种湿润的环境，正常是不是？ 对 嗯，所以一旦干燥了，大家伙会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最近哪类患者比较多？ 今天我们的主题应该是便秘是吧、 嗯、 那么我们就先说便秘。天气变化了，刚才说秋天干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呢，秋天的气候也变凉了。 嗯， 那么平时有些朋友喜欢吃一些凉拌菜啊，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到秋天正是水果最多的时候。 嗯， 但是有的人呢觉得一凉觉得好像吃的相对就少一点。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时候，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人体要相对的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我们室内比较寒冷的时候、 嗯、 没有放暖气 最难受了。 哎，对，这个时候比较难受。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一冷，然后我们就是说刚才说吃水果啊、吃蔬菜啊，这些欲望可能就小了一点了、 嗯、 啊，吃着可能一个是不是太舒服，所以有的人就疏忽这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人体是有生物节律的，人体是有生物节律的。那么一旦天气变化，那么人体要做出调整，要做出调整。 比如说冷了，我可能哎呀好冷好冷，就那种哆嗦。 一冷了以后呢，然后要说到医学，这里边很复杂了。比如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 嗯、 这个时候呢，然后呢血管收缩。为什么冬季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胃溃疡容易复发，是胃病容易复发、 哦、 就是主要是调整以后，就是说寒冷以后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这个时候血管收缩，然后呢胃的某一个局部、 嗯、 血液供应就差了，所以说溃疡就容易复发。 哦， 这是季节的变化。 所以胃溃疡的朋友这会儿您得留神了。 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便秘，这个时候呢，如果天气变化的时候，人体也要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如果跟不上，就可能出现便秘，这个就出现了。那么比较来说，年纪大的人、 嗯、 老年人这个调节就明显的不如年轻人，所以老年人在这个时候胃肠就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 嗯 嗯， 所以说只要是到了这种秋天又干又冷的时候、 嗯、 我们自身的这个人体的机体的调节哈、 嗯、 就会让我们对外界的这种变化它也会有一个适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对， 可是如果您原本消化系统有基础疾病的、 嗯、 像您刚才说了胃溃疡的朋友哈、 嗯、 还有一些本身的这个老年人、 嗯、 我们说老了嘛、 嗯、 这个机能已经变差了， 对， 他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有点跟不上，想法了哈。 对， 那这样的时候这一类人群可能就变成了我们门诊的这段时间最常见的一部分患者病例了。 没错。 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给大家一些密切的关注和帮助。 嗯， 对， 嗯， 患者从您这儿可能要做一些检查，也有可能呢一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哈、 嗯、 大概也不太用做各种检查了。 嗯， 开点小药也好呀、 嗯、 或者您会特别温馨的提示他们一下、 嗯、 这会儿您再回家应该做哪几步啊，咱们得具体怎么来保护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比较脆弱的这个肠胃啊。 嗯， 有方法吗？ 方法比较多。 嗯， 就是说到这个季节怎么保护您的肠胃， 我刚才说到了，到这个季节，然后呢，季节变化的时候，人体要机体，人体的细胞，说到细胞 啊， 或者器官，都要做出这些调整。那么，如果您这个变化温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它调整的与它就不用太多的调整。 嗯， 与变化越大，然后呢，它要跟着要进行调整。那怎么才让它变化不大？那就是说，在寒冷的，如果要天气变凉了，那你不妨。有的人体质差，赶紧开上空调。 哦， 哎，出门的时候呢，然后呢，多加点衣服。 嗯， 这样呢，就温度变化不是很大，对人的影响相对的就变小了。 外边不管它有多冷，风有多大， 嗯， 但是呢，您要外出的时候，您把自己包裹的温暖一点。 对对。 觉得家里边温度太低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电暖气啊，或者是空调哈， 对， 您让那个环境依然是保持比较温暖的一种状态。 对。 您的这个胃肠它就舒服了。 对， 机体不用太去调整哈。 对，还有一个呢，说到胃肠，人的胃肠呢对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 嗯、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体会，说是胃不舒服，弄个热水，哎，搞个热水袋敷一敷， 敷一敷 会很舒服。 对，我现在、哎、我现在把手往胃这儿放都觉得暖洋洋。 对、 嗯、 我们中国人这个肚子是一个热肚子，西方人是一个冷肚子、 嗯、 他们经常吃粮食，那么他们多少代已经进化演变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他们吃粮食没有问题。我们从小的时候，然后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们别吃凉的，吃凉的胃会不舒服的。 嗯， 那么从小习惯就是吃粮食啊、吃热食， 热的温热的、 吃热的温热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凉的就不是太适应。所以我们用点热水袋敷一敷，在胃肠不舒服的时候， 嗯， 我们用热水袋敷一敷，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 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就拿我们的这个胃来解释的话、 嗯嗯、 我们的胃其实喜欢那种温暖一点的， 对， 它压根儿就受不了太生啊冷啊这样的一些刺激。 对， 对， 那您赶上这个节骨眼了，说走，今天晚上咱们俩喝点啤酒、 嗯、 啊，吃点这个辛辣刺激的、 嗯、 那是不是您的这个胃它就容易明天就闹毛病？ 这个是这样，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做、 嗯、 年轻人，当时我讲年轻就是好哎，年轻的时候呢，然后呢，人的适应能力也非常他的器官的功能也是是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二十多岁器官功能是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他对一些不良的刺激这些反应做出的反应也及时，防御的功能也非常及时， 就是他承受得了。 对，到了年纪大了可能就承受不了了。那么喝啤酒，有的人喝啤酒呢喝着很多人是很喜欢喝， 有的人是非凉不喝。 对， 嗯， 那么他呢是这样，如果就我刚才讲到西方人做例子，那西方人他一直吃粮食他没问题，那么有的人有的朋友他经常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刺激，所以说呢、啊、体内就不用做太多的调整， 就是他 体内有个适应过程， 他一直那样 已经适应这个凉了， 哦， 他没问题。 嗯， 如果平时不是这样的话，要喝一罐凉啤喝一瓶凉啤酒或者几瓶凉啤酒，很多人就会拉肚子。 那您这就是属于舍胃、嗯陪朋友了， 没错， 但是有可能自己轻则可能是拉肚子这样的一个症状哈、 嗯嗯， 重则会不会更严重？ 如果要是单纯的喝酒来说，酒呢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对胃肠是一个有个刺激性， 嗯， 凉也是一个刺激，还有一个呢，喝啤酒喝多了水，太多的水进入也会对我们肠道的内环境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说这个喝酒呢有对有些人招架不住。会出现一些胃肠病的一些症状。 那也就是说，水来到我们的肠道里面、 嗯、 先不管它有没有酒精哈、 嗯嗯、 哪怕是水的话，那个量也应该适度，如果太多了我们的肠胃也受不了，是吧？ 对，尤其这种凉啤酒， 嗯， 喝多了以后有的人这个肠道啊，肠道这个细菌内环境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它的酒精的啊，会到那个大量的水分的干扰，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冲淡了，紊乱了， 内环它的内环境有了。一会儿我可能要说到，就是说，我们肠道的细菌大概是每个个体500多种细菌，大概我们肠道的细菌是1公斤多。 哎呦，我们这么多细菌啊，在我们身体里。 我想那个主持人美女一定是很干净的，注意卫生的。但您身上的细菌，皮肤上的细菌也得有2-3两。 哎呦。 这是人，如果 这是一定的。 哎，如果要这些都没有，我们人活不成。 好的，怎么说？ 肠道呢也是这样。如果我说就500多种这个细菌，然后呢，这个细菌的这个成分发生改变，就是有的过度增长，嗯、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大量的饮酒、大量的喝水，就可能把这个细菌内、把肠道的内环境搞乱了。 有些细菌过度生长就形成胃肠炎了、 嗯、我们肠道里面需要的是合适的平衡的一个细菌环境， 没错， 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 没错， 而我们的饮食也好，温度也好，都有可能会改变那个内环境， 没错， 那随之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来了， 没错，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肠胃炎也是、 嗯、 肠胃炎的出现是不是一下子那个细菌菌群大爆发， 对， 导致了这个啊好疼啊吐啊难受拉肚子， 没错，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另一个说到胃肠炎，那就有的人吃东西，你比如说是不新鲜， 嗯， 不新鲜呢就容易形成胃肠炎。不新鲜的结果就是比如说肠道的一些沙门菌呐、 啊哦， 还有一些致病菌、大肠杆菌呐、啊，然后呢进到肠道里，抵抗力一低，它大量繁殖，就出现了一个急性胃肠炎的一个表现。 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反应有的特别快。嗯， 没错， 就是说它到了我们人体里，我们人体就像一个那个细菌滋养的小温床一样， 没错， 开始大量繁殖、 嗯、 然后不适症状就出现了， 没错， 包括像那肠胃炎也好，甚至有一些食物中毒哈、嗯、 对对， 挺可怕的， 没错，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虽然哎呀我们经常也自称为吃货什么的啊、 嗯、 身边的吃货朋友也挺多的、 嗯、 这秋天呢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我们说对于吃货们来说很幸福的一个季节，可是越是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我们的心里面越应该知道，我们的肠胃，您的嘴上可能好那一口，但是肠胃未必真的就是喜欢和适应您给它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包括现在就是什么大闸蟹呀、 嗯、 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呀， 嗯 大家如果想把它变成美食吃的话，这里边有没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水果呢这个事儿啊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都有冰箱，家家有冰箱， 嗯， 如果胃肠功能正常的人从冰箱拿出来就吃没有问题，它也不会有任何不适感，也不会导致胃肠不舒服、 嗯、 但是有些胃肠人，有些部分朋友呢胃肠功能比较弱，他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他受不了，所以说拿出来，事先拿出来放在变成食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再吃，这是水果，对， 尤其是这个，这是一部分，比如说这个肠胃不好的， 嗯， 还有像小孩和老人， 嗯， 这都属于这类人了， 没错，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现在西瓜的季节过去了， 哎呦， 哦，那个要说起来，现在我们都觉得好像很享受，吃西瓜很享受， 嗯， 但是吃西瓜，您想到没有？有的人就吃的很多。 昨天在我们的食堂里边，我就看到我对面的小姑娘吃了一盘西瓜、 嗯、 哈，午餐水果我一块也没吃， 嗯， 因为就是对我的肠胃来说、 嗯、 这个季节不太适合吃凉西瓜了、嗯、 所以那个西瓜呢容易吃少了可能问题不大、 嗯、 吃多了就可能就把那个那肠道的那环境搞乱了， 哎呦 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 一个呢 这得分，因为我们就是中医大夫也说嘛、 嗯、 那个西瓜它是属于比较偏凉性的这样的水果啊， 对， 它的性状我们要是对于肠胃不适的人、 嗯、 你也得考虑进去， 没错， 还有梨子， 没错， 嗯， 梨， 有人吃完梨就拉肚， 哎，那个梨呢用中医讲它有一个润肺功能， 嗯， 以前听说一个故事，说这个人生肺病了，最后那个大夫让他买一船梨坐船回去、 哦、 然后在一路上吃梨，然后这肺病回到家里以后 好了， 那个时候说路比较远嘛，坐在船多少天到家里肺就好了，那就是它有个润肺的作用，能润肺的东西，从中医理论讲能润肺的东西它都有润肠作用，所以吃梨也是润肠作用，用中医讲它也是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东西， 嗯 啊、还有一个呢，刚才主持人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大闸蟹海鲜，这个海鲜呢对胃肠影响也比较大，好多的急性胃肠炎是由海鲜引起的，为什么会海鲜会引起胃肠的不适呢？那首先在海鲜在加工的过程中，一般来说时间不能长了， 嗯， 时间长了这个鲜味就淡了， 对， 就减轻了，甚至就柴了，就不好吃了。 对， 所以说有些海鲜呢，大概加工时间非常的短，两分钟、三分钟，最多不超五分钟。 嗯， 大闸蟹蒸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对，12分钟， 嗯， 超不过15分钟。 所以说那个海鲜呢，如果要是有一只不新鲜的，比如说虾，有一只不新鲜的，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就加工完了，这个时候的细菌根本没有杀死，所以说就出现胃肠病的症状。 问题就来了。 嗯，还有一个呢。大闸蟹呢一般来说吃大闸蟹呢一般的来说我们一般的吃一个就行了，有的人喜欢吃几只， 嗯， 这个时候就可能出问题。中医讲一般来说大闸蟹也是一个比较寒凉的东西， 嗯， 所以说我一看每次在吃闸蟹的时候，人那个包装里头都给我带点醋， 对，还有苏子叶、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防止太过寒凉，然后胃肠不适， 对、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你看，从这个上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肠胃哈、真的是怕寒凉的。 对， 这个寒凉不仅仅是包括了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凉，也包括这个食物本身的它的那个性状的那种寒和凉。 对，对， 你像一些海鲜的话，我们也说，就是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说，哎呦，孩子就喜欢吃冰激凌，但我又怕伤脾胃啊，怎么怎么样。到最后他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哈，吃的时候在这个嘴里面多停留一下，咱小口小口吃。早上上午的时候呢，给孩子可以煮点这个姜茶喝。 嗯 啊，我说诶，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又饱了这个口福了，同时呢也避免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综合了一下。 有道理，有道理。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哎呀有点凉了的季节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肠胃。那包括最近有很多朋友已经有这个便秘症状了，刚才我们说了，新鲜的瓜果蔬菜咱还得吃，因为这个时候它本来就燥得慌。您如果最近已经出现症状的话呢，刚才听了我们副主任的介绍哈，你也可以来反思反思，最近这水呀、茶呀、一些这个润肠通便的东西，您吃的是不是有点过少啊？先从这方面自己饮食上调整调整，然后咱看结果如何。 对， 如果还是哎呀挺痛苦的，抓紧时间咱们找大夫来解决哈。好的，健康加油站，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回应一下上半段我们出的这道互动问题哈，题目是多吃粗粮对消化系统好，这句话是真的吗？副主任， 多吃粗粮对消化系统好，这是真的。尤其对便秘的人来说，这是好的。我们人体的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糖、水、无机盐、维生素，那么还有一个纤维素。粗粮中呢含纤维素比较多。这个纤维素呢，为啥把它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它有刺激胃肠蠕动的作用。 哦，就是粗纤维，它能够刺激你这个肠胃蠕动。 对， 出去出去出去，它就出去了哈。 肠道蠕动以后呢，这个。肠道蠕动呢，然后呢排出粪便，排出一些残余的物质，那些剩余的物质，就是一些不用的东西， 残渣 、对，把这些东西排出去，这是我们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好嘞，那我们这个正确答案就是多吃粗粮，它的的确确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尤其是便秘的朋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好，我们请我们的编导在外面帮我们来筛选一下，看看上半段的获奖听众是谁。那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保养肠胃健康，赶走便秘问题，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北南回旋首席海风，它以566万整地，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多吃粗粮对消化系统好，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的确是真的哈，但是也得适量啊，它也是要分一定的人群的。 对， 刚才副主任说还要有一些补充。嗯，您可以说了。 这个粗粮呢，它是里边含的主要成分就是纤维素。 嗯， 那么纤维素刚才我讲到了，它是一个人体重要的一个营养素，不能缺，缺了不可以。 嗯， 但是呢，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这个就不一定了。 嗯， 不是，肯定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像有胃肠疾病的人，患有胃病的人，然后呢，他胃本身功能就有问题，所以说粗粮消化负担就要加重。 嗯， 所以说粗粮吃多了，他一定会胃会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还有一个呢，它刺激胃肠蠕动，它的作用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呢，它也就没那么多的作用了。 比如说我长期的便秘，然后一听专家说、嗯、啊吃粗粮，好吧，那我就是吃粗粮来解决这个老便秘的问题， 对、嗯， 它也未必真的能帮到你。 对、嗯，如果要比较严重的便秘，可能也解决不了问题。 对， 还有一个呢，如果要是吃粗粮，有的人喜欢吃，那另当别论；但是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吃， 嗯， 那么您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就受到了影响？所以说呢。总结以上几点，吃粗粮要适当， 要适 好，但是要适当。 对， 嗯， 您在家做饭吗？ 做饭， 做饭哈， 嗯， 就是比如说，您要是在家里边做饭的话，这个粗粮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或者常吃哪几种？ 是这样，我要是吃粗粮的话，比如说早晨要是一些粗粮粥， 嗯， 比如说小米粥、 杂粮粥啊什么的， 对，杂粮粥、小米粥一类的， 嗯， 棒碴粥，有的时候会。每周吃个两次三次 啊， 或者说是玉米面的窝头，一周有那么一次。 嗯， 但说真的，严格我小的时候吃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我严格上不太想吃，不是太喜欢。但是如果要是一周我吃一次，我还是能接受，没有问题的。 您是东北人吧？ 我是东北人， 我也是东北人 啊、哎哦，是吗、哦？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里面加上那种大蒜豆的那个大碴粥。哦， 那我感觉现在觉得挺好吃的。 现在想想挺好吃，再来个流油的咸鸭蛋、嗯、怎么样？ 哎，对，都没问题，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呢、嗯、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饮食结构，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一点哈、嗯、您身体本身的这个肠胃功能特别弱的话、 嗯、 那一吃粗粮您就能感觉到它不舒服， 没错， 那这个就不适合您。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压根儿啊食谱里边从小就没有这类东西的人、嗯、对于这种东西要吃的话还挺痛苦的哈。 没错。 我们建议食物的最高境界你得美美的吃，你得吃得开心。 没错。 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综合来考虑了、 嗯。 好，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二毛。那么我们的专家认为他答的应该是最正规最全面的了哈，最为准确的。那二毛请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出今天节目下半段的互动问题了，各位请听题。题目是说喝酸奶能不能缓解便秘呢？喝酸奶能不能缓解便秘哈，我们知道吃奶制品可以补钙。那么喝酸奶它能不能缓解另外一种问题，那就是便秘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小礼物。那么各位听友和网友的提问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网络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上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听友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哈，副主任。 嗯。 这位叔叔打来，他问替老伴问的，说老伴75岁了，他做了这个直肠癌的手术、 嗯、 三个月之后出现便秘，这三四天排不出来一次、 嗯、 去医院呢给开了三种药，叫六味安石散，还有多酶片，还有莫沙必必利。 对， 他说吃了以后呢、 嗯、 止不住的上厕所呀。 嗯， 那么只吃一种药啊，这一天都能排最多八次。 嗯， 他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特别着急，不吃药不排便，可是这一吃药呢又控制不住了。 嗯，我注意到三种药里头有消化酶，对吧？ 多酶片。 多酶片哈、 嗯。 这个多酶片呢他吃没有问题。多酶片呢只是帮助消化的一个药物，它对排便应该基本没有太多的影响， 嗯， 所以多酶片可以吃。第二种药呢是一个六味安消， 六味安石片， 六味安石片、 六味安石散叫 啊，六味安石散。还有一个叫莫沙必利分散片， 嗯， 莫沙必利分散片呢它本身叫我们叫促动力药物， 促动的药，就是促进胃肠蠕动的药。 嗯， 那么在有些人胃肠蠕动比较慢的情况下，吃这个药应该是有效的。还有一个，那是六味安那个中成药。那个药呢，一般的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促进蠕动胃肠蠕动的药，促进排便的一个药物。 嗯， 那么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个人的建议吃一种，在不排便的时候吃一种。如果说吃一种还排便次数多，那量再减。我们比如说单吃莫沙必利分三片，每次一片，一天吃三次。如果吃三次您排便多，改成一天吃一次，或者是吃两次。 哦， 这样呢可能会好一点。不要三种药同时吃，当然这三种药那个多酶片可以坚持下吃，这个对胃肠影响问题不大。 那种多酶片是要随餐吃吗？我想问问。 可以吃， 可以 随 餐 吃， 随 餐吃。它起到一个助消化的作用。 嗯， 这种各种消化酶，我们正常胃肠就分泌消化酶助消化的。 嗯， 只不过它又多了一个补充，又多补充点，所以说这个问题不大。就是那两个药，减少吃。 然后 适当的 选择其一， 选择其一， 减 然后减量吃，减量。 咱们先试一下， 然后咱们试一下， 试多长时间？这还不成的话，还得去医院。 那就几天就应该有作用，用我的办法，几天可能大概就有作用。比如说用一种药呢，然后一天莫沙必利分三片， 嗯， 一天吃两片，早一片晚一片，或者一天吃一片，能解决的话就行。如果还不行的话，到医院再换别的药。 这一片咱放到什么时候吃？早上、中午、晚上？ 那个莫沙必利分三片应该是饭前吃的。或者你早饭前或者是晚饭前，这要看您的排便习惯。比如说晚上排便，那您早晨吃晚上排便。 哦。 如果要是那个早晨排便，那就是晚睡前吃，第二天早晨排便，这样可能好一点。 我个人的建议啊，我觉得他还是早上吃。 嗯。 因为要不然万一这一次之后他还是一天要排多次便的话，起码是在白天进行了。 对。 这样晚上吃在不停的起夜。 影响他的生活， 对， 影响他的休息 了。 早晨是更好一点。 好嘞，再来看看王桂敏发来微信的问题。她55岁，女性，便秘4-5年了。她想问一问，这个滋阴润肠口服液成分里边是这个地黄，还有乳果糖啊、罗汉果啊、肉苁蓉啊。她说这些药可以交替用，可不可以？长期交替用这些药的话，会不会有啥副作用？这四种药各自的副作用，她想问问都是啥？她是属于那种比较瘦的人哈，就想能够长胖一点。他说这个增肥啊比减肥还难呢。 对， 各有各的烦恼。哎，他后面还有个补充问题哈，小编帮我们把上面那个字往上挪一挪。他说更有意思的是，他跟他丈夫两个人吃同样的饭菜，但是呢却大不一样的结果。他这种是属于便秘，他丈夫呢就属于有点腹泻。哎，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生活中也非常常见。那么吃同样的饭有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腹泻，一个是便秘，这就涉及到一个个人的体质的问题了。比如说经常找我看病的一些朋友，有的人喝酒呢便秘，喝完酒两三天排不出来便，有的喝完酒就开始拉肚子。同样喝白酒，要说喝啤酒那另当别论，同样喝白酒都是这样。就像这两夫妻他呢就是每两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吃同样的饭，然后呢一个便秘一个拉肚子，这两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饮食上或者药物上可以做一些调整。那么接着再说他的瘦的问题。瘦的问题，瘦人变胖很难的。 是的， 很难的。 胖人变瘦也很难。 哎，对，同样道理是一样的。他说的对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看您有没有是否健康，身体是否健康。如果瘦身体健康也不要紧，没有问题。不要刻意追求胖。如果这位朋友，如果他某一天胖了，哪天想瘦下来，那又非常的难了。所以不用刻意追求。 就是说甭管这个体重，我们一般就是说嘛，标准体重是最为理想的哈。但是如果您是属于偏瘦的那一类人的话呢，只要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毛病，我们日常正常生活的体力精力什么的也都跟得上。 对， 不当啥事儿。而且那句话咋说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 对，这个呢，借您这句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句话呢，现在，以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大家都认可的。但是现在的医学研究，胖一点的老年人反而寿命要比瘦的老年人要长一点。 真的吗？ 对，现在的医学研究是这样的。 那个胖也是得适度，一个小微胖吧？ 适度。过胖不行， 那过胖的 适度胖一点的，对，适度胖的老年人，比如说咱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胖的人，老年人，比如说胖了以后，他一旦要生病住院了，这通折腾，胖的人呢有体内的有能量储存， 更多 瘦的人 消耗， 对， 能量储存就少了，他就不抗折腾。 嗯， 所以说呢，胖的人总的来说是比瘦的人要长寿一些。 就是在我来理解，那个不是胖的人，就是说眼观上稍微就是圆润一点哈、 对， 咱别太瘦，别太干巴。 对， 哎，这一类人的话，一些小毛病，哎，咱们的病来袭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去抵抗一下哈。 对， 但是绝对不是说您这胖子就比瘦子长寿， 对， 不是这样的。嗯 嗯。 那他的这种问题，您看这一下子那么多种都是中成药呀什么的。 我记得刚才说的是四种药。 对， 这四种药呢，我帮他梳理一下。 嗯， 首先呢，就是说他问是不是可以间断的吃。那我前提是说，如果看这个，看这个人的是多大年纪。那我刚才 55岁 啊，55岁呢就这样。如果是55岁的人，或者是青年人、中年人，我还是建议从基础抓起。所说的便秘，解决便秘的问题从基础抓起，那就是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适当的吃一些粗粮，多饮水。 嗯， 第二个呢，运动，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排便， 就是吃完饭了、咱溜溜弯什么溜达溜达哈。 饮食、运动、饮水。那么喝水呢，每天我刚才讲的最早我一开始我就讲说喝水，这个喝水呢要养成，尤其对老年人来说要养成习惯。 嗯， 每天喝水。那么我们从理论上来说，每天的人的水要补充1500到2000毫升。 对， 这个便秘的人呢尤其要注意喝水，这种喝水呢，然后呢每天别太少，起码你要是矿泉水要喝3瓶，24小时，我只24小时， 嗯， 喝3瓶到4瓶，而且每次呢是大口喝比小口喝效果要好。 这大口喝，我们说是大口，然后咕咚咕咚这样的咽。 如果一次喝100毫升，就是喝一次喝一百毫升，那你就喝两小口，那两小口估计可能很快就吸收了，从尿就排出去了。大量喝呢，能起到一个润滑肠道的一个作用。 哦， 嗯， 就是说这个其实平时我们饮水呢，经常说你不渴的时候哈，小口一点一点的咱们这样的喝。但是您刚才的方法是针对便秘的人， 对， 喝水方法也不一样了。 对。大口喝， 好嘞， 分次喝。 便秘朋友，咱分次，然后是大口喝水的。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吃的非常少的人也容易便秘，吃的少，大便的内容就少， 他没东西往外排。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吃太过清淡，胃肠没有油水的，就吃饮食没有任何油水，就太过清淡，这样呢也不利于排便。 现在很多那种很素食的， 对， 清餐呀、什么的， 对，所以说也别太素食，菜里要多少有点油， 对 啊，适当的，你比如说肉啊这些，还是适当的吃一点， 嗯， 而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说完全素食，一点油都没有，然后呢，这个也不利于排便。 其实这个是不是咱们现在临床上来的很多老年人？最常出现的问题，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老了，我这个消化的功能变差了。 嗯， 一，我少吃点吧。 嗯。 二，哎呀，好像吃大鱼大肉什么的，反正我也消化不了了。 嗯、 我天天就是特别素、特别清淡。 对。 结果就出现便秘了。 还是那句话， 嗯， 做什么都要适度。 适度。 适度。 均衡。 这个对，这个非常重要。做什么都要适度，包括饮食，都要适度。这位朋友说的那几个药，我倒觉得，因为50几岁的人，所以我倒觉得还是改变生活习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改变生活习惯。另一个更重要的，养成排便规律，到点排便。很多人呢，每天早上起的第一件事就排便，或者有的人晚上某一时间，他这个时间一定要排便。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排便规律要养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位朋友呢，我倒是建议您从饮食、从运动，然后呢，这些生活习惯，喝水，然后从这些角度，然后改善您的便秘，然后这些都做了，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吃药。您说的这几种药，我认为应该都是可以吃的，包括您说间断的吃。都可以，比如说那个乳果糖呢，就用医学说叫渗透性的一个泻剂，它是一个乳糖，乳糖呢，然后呢到肠道呢不被吸收，然后细菌分解它变成乳酸，一个肠道的一个酸性环境，然后另一个它一个高渗环境促进排便，所以说这个药呢吃着没有问题，但是它的作用比较弱。等另几个药，它这里边有一个莫沙必利分散片吧。还有一个什么？ 它没有， 叫什么果？ 罗汉果。 罗汉果。 我怎么记得罗汉果？ 肉苁蓉，还有一个奇蓉润肠。 好像是 啊，鸡肉润肠的主要成分是生地，还有肉苁蓉，这些罗汉果基本上都是起到一个润肠的作用。作用这几个药，我个人认为作用都比较和缓。 嗯， 推测来说，这位朋友可能便秘不是很严重， 哦、 所以我建议他多从改善生活方式入 手， 养成排便规律，这个呢对他非常的有用。否则的话，您就算这几个药，您天天吃，尽管这几个药副作用都不大，我倒觉得都可以吃，间断的吃或交替着吃都没问题、 嗯。 但是尽量改变生活方式，养成 排便 规律。 对， 排便习惯。 好，来，其实刚才像您说的，他吃的那几种药呢，每一种来说，就是药力啊什么的，还都是比较温和型的那种， 都比较和缓。 但是有的人吃的那个真的就是泻药啊，还有那种泻的茶，喝进去之后十分钟唰的厕所去了，就是这一类是不是就挺伤身体的？ 这一类的药呢，我们临床上就所说的大夫那看病的， 看的是猛药吧， 然后开的药，这个药最多的就是一些。主要的成分泻叶，生大黄、芦荟，还有这些成分的，还有这些成分的药，我们叫它一个刺激性的泻药、 哦。 很多的中成药都是这个药，但是这些药呢，疗效确切，效果好， 立竿见影，效果特别明显， 效果好。但是呢，这些药不适合常吃，常吃以后呢，有的人就我们在做结肠镜的时候，就发现病人肠子的是一个有的地方发黑。有的那个黑，有的不黑，就我们典型的叫豹纹样改变，所以说我们叫结肠黑便病。一看到这样，那就问他是不是 吃泻药 啊、吃泻药了，就是这种什么有好多中药中成药里边就是这个成分，包括通便茶，认真看看里边很有可能写的就是泻液， 就是那几种成分。 对，那个泻液呢，然后到中药到医院的药房花几块钱能买一大包，但是呢要做成通便茶就很贵了。 对， 嗯。 所以说您看看哈，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第一方面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喝水的习惯呀、饮食的习惯呀，包括排便的习惯，这些方面您来培养，和有运动习惯哈。以上这些其实相当一部分，如果您做到了的话，您的便秘就都解决了。 对，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那种真的特别顽固型的哈，甚至有一些可能是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那这种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但是这个用药，我相信用药它也是要从最和缓的这种咱们先试起，像刚才说那种刺激性的，哎呀挺猛的那种药哈，是立竿见影了，但是绝对不可以长期来用， 适合短期用。 对，刚才您说了这肠子里边一看黑斑呢跟豹纹一样啊，想想都觉得挺害怕的，那会不会癌变呀？ 这个呢癌变一般不会、这种结肠黑便病，说是因为结肠黑便病导致结肠癌的发病增高，这个一般来说不会。但是呢，像这一类的药，这一类的刺激性药吃时间长了，它会损伤肠道的神经系统。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吃泻药就排便，不吃泻药就不排便。 那可不行。 所以说这样的刺激性泻药尽量少用。 好的，那还是算了哈。我们快问快答，再来看看携手医生的提问。他们家老人他说，为什么大便非常的难闻啊、是那种叫腐败的味道，然后而且呢，从来都是不成形的。可以调理吗？ 这个调理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腐败的味道，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一下，因为我是专业医生，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有消化功能弱了，是消化功能差了。比如说要到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胰腺的病变，我们人体胰腺分泌一些消化酶，那如果胰腺有问题以后呢，然后呢我们肠道的我们吃的食物中的一些脂肪类的食物消化差了，消化不了，这个时候呢肠道细菌大量分解这种脂肪类的食物，就产生一种难闻的气味， 腐败味。 所以说要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对， 如果没有这些器质性的疾病，消化功能本身没有太多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还是肠道细菌的问题。 哦， 那某一些细菌大量繁殖，这样呢比如说一些腐败菌，然后呢大量的繁殖，分解这些食物的一些残渣，就产生这些比较难闻的一些气味。 对， 那么像这样的病人，另一个还有点有轻度的腹泻，所以我倒是这样的我倒是建议他口服一些肠道的微生态制剂，比如说整肠生啊、双歧四联或者菌片、双歧三联呢、和乳酸菌素片呢，就这些有好处，可能会解决他的问题。 好嘞， 嗯， 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来公布一下哈，喝酸奶能缓解便秘吗？